朝鲜劳动能中央委员会13号向在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创造转祸为福奇迹的人民军官兵、突击队员和全国人民发去了感谢书。感谢书指出，在一党关于发挥一心团结的巨大威力，在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区争取转祸为福的奇迹般胜利的战斗号召鼓舞下，全国军民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激烈会战，把那些遭受空前大灾难的祖国北部千里地段建设成了一个个社会主义新社区和新村庄。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恢复大战和决一生死的激烈战争，需要粉碎美帝国主义者要夺取我国人民所珍惜的一切的疯狂的先发制人和攻击威胁和敌对势力极其毒辣的制裁封锁活动，用最短的期间来在我国北部边境六个市郡的废墟地区修建新社区和村庄。在我们党的革命传统扎下根子的东满江沿岸千里地区，由劳动党时代关爱人民的根基和社会主义的根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人民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绝对信赖得到了维护，这是在北部救灾会战中所取得的最光辉的胜利。在创造史无前例的救灾奇迹的日月里，我国强大无比的国力有了百倍的增强，我国革命的前进速度有了显著的加快，这就成为一个可怕的铁锤，狠狠地打击了极口宣扬我国危机论的敌对势力。感谢书指出，北部战区的全体勇士和全国人民要以在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创造转祸为福奇迹的那精神、那气魄，去再接再厉展开连续攻击战，一定完成200天战斗目标，来争取时日深远的2016年成为一个永存于祖国青史的大胜利的一年，立下万里马时代里程碑的历史性一年。